答案， 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是啊，欢迎朋友们锁定我们的 FM98.6。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话题和各位来交流，这话题说什么呀？ 这话题我觉得是总结吧，总结一下这些年咱们节前节后有什么不同。 嗯，这个时候应该大家内心当中是感想很多啊。 哎，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只要一过完年， 嗯， 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然后只要一回家过年你立刻也变得不一样了。 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之前看到一个朋友发一个段子啊，也是在说、嗯、说之前在城里呢在城里是积极上进努力的 Mary 啊， 回到家是嫁不出去的翠花，然后就被七大姑八大姨各种的嘘寒问暖 哦，所以呢，这整个这个假期过的呀，应该也是内心当中 挺煎熬的。面对各种这个亲人的关心，有些是你招架不住的关心，还真的是，如果你要没有一点这个坚强的承受能力， 嗯、 恐怕还 定力 对还真受不了。也欢迎各位呢，把你这个节前节后自己心理上的小变化、微妙的那种感觉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B986， 欢迎各位有话就说。首先来说资讯，这个男子啊用假存单忽悠自己的亲岳父，这个妻子呢偷取之后穿帮了。最近呢、啊、这个常熟警方接到了一家银行的报警，发现一名女子拿着假存单来取钱，而且数额还不小。原来女子呢拿着的这个假存单呀，是丈夫结婚的时候给的。这个范某就是她的这个丈夫，年轻的时候经济不好，花了50块钱买了一张假存单，成功的忽悠了自己的老丈人一家人呐。结婚之后呢，这个范某的妻子几次想取钱，都被范某给劝阻了。 哎， 这都结婚十年了，这妻子一家人啊，实际一直都蒙在鼓里。到最后了，终于想把这个存单里的钱兑现的时候，发现了原来这个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骗局。 哎呀，这快10年了，数次阻止，结果最后还是你看假的藏不住， 对，假的真不了嘛，但是 暴露了。 对，我觉得但是这10年的感情应该是真的吧。 嗯、 虽然这个事情最后穿帮了，可能会闹得大家都不太愉快，可是呢，我觉得他们一起有了10年的这种共同的生活，应该还是见证了这位男子对这个妻子的感情还是真的。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嗯， 虽然说当年可能这个做了一些错事儿哈， 是啊， 但你说的这10年感情也是真的。 嗯， 也有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大过年的，也许有一些感情是真挚的话，这当年这点小错误就可以。两个人夫妻之间不去计较他了呢？ 哎呀，可以该翻篇了，但是别让老丈人知道，哎、要不然老丈人的话，估计这口气呀、啊， 血压要上升 了，咽不下去了。 再来说，发现那个云南呀、 嗯， 出现了巨型的水獭新种化石，身长是近2米。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呢，共同确认在云南昭通地区发现了距今600万年前的巨型水獭的新种化石，并且命名叫这个冠泰国水獭。这一类的种群是代表了东亚地区已经灭绝的古老的水獭这种体系。 嗯， 它们体重大约是50多公斤，和狼相似，身长呢是在1.5米到2米之间，上下颌骨非常的大，而且有力度，可以去咀嚼一种大型的这种水生的螺类和贝类。 哎，感觉时间有点就穿越的感觉啊，就是我们和这个远古的动物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交流了。 对对对，直接 跨越时空的交流， 对，很神奇。我们再说这位男子吧，骑自行车回家呀，一个月后发现方向反了。 这真的是你回的是家吗？是你的家吗？ 我们来看看他的遭遇啊。最近呢，这个安徽芜湖的交警在高速上拦下了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他呢表示说自己是骑车回家要过年去的。 结果呢，他是从山东日照出发，目的地应该是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那应该是一路往北骑啊。结果呢，被人认这个被路人给指错路了，骑了一个多月之后，来到一个地方叫芜湖。 你不觉得这个气温不太对吗？ 这个交警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一起买了票，帮他坐上了回家的车，最后幸好还是没有耽误，该过年还是能过年了。 哎，也希望他这个，也怎么说呢？碰到这种事儿，一个月之后你才发现方向反了吗？路上没有路标吗？ 这一个多月你是怎么过来的？ 不是当时他怎么做的决定，想要骑车回家呢？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吗？ 对呀、啊，也许他是比较相信自己， 一时兴起， 相信自己对道路的这个辨识能力， 但 是 并没有信任自己。你看他被人指错了路，指路的这个人呢？ 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位男子啊。这个回家到家之后，自己能够反思一下自己这一路到底经历了什么。 嗯，再来关注宜家召回了6000多件存在安全隐患的进口沙滩椅。这是最近宜家中国投资公司呢是向质检总局提交了一个召回计划，决定从1月24号起主动召回进口的这种米心锁系列的沙滩椅。本次在中国大陆召回呢是6530件。这种沙滩椅的布艺错误装置呢，装配可能会造成这种摔倒或者手指夹伤的状态，存在使用的风险。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召回名单，看看您家有没有买这个米心锁系列的沙滩椅。 哎，没错。再来看坚持这8件事情，您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悄悄在发生着改变。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早起，每天开始就是保持斗志满满。第二件事就是独处。有时候呢，生活并不需要那么热闹的，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去享受和自己相处的时间。还有就是坚持阅读，这个呢也是这个一个很大的理由，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平庸啊。 对， 哎呀，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些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也是再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 对，来关注一下，什么18件事儿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是啊是啊， 看看说这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朋友家人同事聊天的时候呢，听一听他们对你的看法，听不得的意见也难有进步。所以说什么家长跟你聊天啊，一定要耐心， 对啊， 忍耐。 小时候真的有不耐心的时候，爸妈就会教育我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能不能虚心一点儿？ 还有就是了解自身的缺点，只有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才有改进的可能。 没错。再来看这个定期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保持我们良好的体型还有健康的身体，关键这还是自我成长的一个步骤。 再有就是坚持阅读吧，阅读最大的理由呢就是摆脱平庸。 还推荐我们是尝试学一门新的课程，参加新课程是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最好途径，也是帮助我们看待世界能够换一个新视角。是时候开始拿起一本书了。 对，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走出安逸区。真正的成长呢是由艰辛和汗水造就的，安逸只会使我们慢慢丧失活力。 还有一件事是不惧怕竞争啊，因为竞争是成长最好的方式，有竞争你才能够有上进的动力嘛。 对，同时也是克服恐惧，以行动克服恐惧，用学习让自己成长。 时刻升级自己，这也很必要。不断的学习，面对挑战，让自己变得更好和更强。 还有就是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立即行动，就是等待永远等不出什么结果，立即行动才能够有收获。但也别像刚刚那位哥哥一样、直接就顺着相反的方向一路一往直前的冲过去了。 对呀、这个纯粹是属于就是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他的目的性还是有的， 他的目的地是有的， 但是 方向错误了。 对对对，但是呢，他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所以也仍然是不会有结果。所以呢，我们在行动之前要明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再来看一下，向人学习也是很重要，看到别人的优点要学习和吸收，这样我们才会变得更加优秀。 同时也要改掉一个坏习惯，这个一个是一个泛指哈，像这个睡懒觉、不运动、迟到，甚至说只是爱咬手指这种小事儿，只要你改掉一个坏习惯，就意味着你已经向更好的自己迈进了一步。 哎，好受激励啊。那改掉一个坏习惯的同时呢，建议你养成一个好习惯。 无论是哪样的好习惯，比如读书、早起、锻炼，还有和别人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这些习惯都能够帮助您在成功的路上走得更远吧。 再说是和人相处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消极人群，如果你觉得你交往的人总是带给你一些负面的影响，一定要远离他们。 那么生活当中呢，建议您离开电视吧，把不看电视的时间呢用在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给朋友打个电话聊，联络一下感情，或者是运动健身，都比看电视好啊。其实不光是电视了，所有这个电子产品我们是不是尝试一下，生活当中都不要太依赖了。 没错，再有就是学会独处啊，独处能够让你冷静沉稳，更加清醒，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并不需要那么的热闹。 对自己的成长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刚刚说的这些呢，真的是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变得强大。 去梳理一下。所以无论节前节后啊，都是面对成长，我们是义不容辞的，对不对？ 是的。 这个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没有办法嘛。 对啊，有一种成长是被动的，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主动的让自己变成成长的更快更好。 哎，没错。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是说，我们这个春节节前和节后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一起来聊一下。来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会回来继续来守候乌鱼来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春节前后啊，回家前和回家之后有什么样的区别。 嗯，我看到大家发送过来这个消息真是打开脑洞哈、啊、加不开的核桃他说了，回家前我好歹是洗脸的， 这是多么鲜活的生活的画面呀。 但好像确实是这样哈、啊、 这个感觉就真的是回家就是不一样了哈，彻底的大放松。 嗯， 每天可能就是蓬头垢面的，但你好歹要见亲人，要见亲戚吧。 不是真的，你像那个知妻他也说回家之后我也是就是不涂护肤品的，有没有、 嗯、 我脸也是随便洗的 啊。 我真的是回家就除了出门见人的时候，其他时间你看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肯定会各种护肤程序， 嗯， 一个不落全上。嗯，但是只要在家的时候就觉得啊、哦、超放松，什么都不用管。 我说为什么我觉得体会不深呢、 嗯、 就是因为我平时都是这样 啊对吧， 平时也是蓬头垢面没有什么改变。 说因为离家太近了所以这个变化不是特别明显 哎呀，看看这位叫这个 Susie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以前啊自己一个人想怎么开心怎么来，现在回家里边了，做饭洗碗拖地还要天天被嫌弃 说的就是我们的现实啊，很写实，有没有？ 这说明你回家之后至少说能够帮忙父母，这一年了可能都不在父母身边，这平时父母工这个劳动多辛苦啊，对不对？ 所以说回家都会主动承担一些家务嘛。 是啊， 不干家务说不过去嘛， 还有什么怨言呢？收回去吧 也不是有什么怨言，就是在干着这些活的时候还被嫌弃、 嗯、 这一点很值得吐槽好吗？ 好吧， 嗯，继续看，然后看看这个大家说发过来的互动消息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九八六上，这个是，这是别人在等伞，他发的是一个游戏哈，说我玩一个游戏呢，之前是很容易就取得胜利，现在特别难，因为大家都放假了。 还有就是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戚的孩子们也来串门了，可能呢他会分心啊，不能够好好的去完成自己的游戏、 嗯、不是，你看他加了一句说，因为我八岁的表弟也打开这个游戏，我觉得我整个人开始慌了 果然是啊，看看这位等喜欢的人出现，他说呢，放假了我居然觉得家里的床没有学校宿舍的床睡得舒服，我是不是有点问题？ 你们是不是假期放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呀？ 或者是在学校睡惯了，这个猛地回到家里边都觉得睡着不适应了 家里舒服的大床你都睡不习惯了， 真是、 嗯、 你是有多挑剔。 哎呀，再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互动消息啊。 嗯， 看到这个是炸销，他就发来了三个字，胖月半，就是第一个字是一个体型的描述是胖， 嗯， 后面那个字呢就把胖变得更加的大了一些，变成了月半，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就胖了很多。 哎，会有一些啊，有一些同志这个节前节后的体重也是变化惊人呀。 尽管我们在节目当中苦口婆心的奉劝大家，这过节一定不要暴饮暴食，要控制这个食量， 嗯、 可是呢，还是有朋友放纵了自己。 哎，这也很难控制的吧？ 再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宅着。最大的差别就是再也不用吃外卖了。 嗯，哎，这也是个好事儿哈。 嗯， 说到外卖，节前的时候好多时候这个外卖都点不到了。 一说外卖，可能很多的人都是心酸，一把心酸泪呀、啊 嗯。 就是，因为比如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打拼，那可能真的自己平时很少下厨，很少开火，有时候就是因为太辛苦了，就不想去做，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所以只能点外卖。点外卖的时候该多想家里的饭菜啊。 哎，这次回家了，所以就变成月半了嘛。 哎呀， 还有这个吃吃吃纸少女，她说了， 嗯， 之前是天天化妆包鞋各种的配好，回家之后是七天都穿大棉袄。哎，会有这种变化啊？ 应该会吧。 对很多同志来讲都是这样，就之前在这个工作的时候特别精神， 嗯， 什么这个妆发造型啊、包包啊、鞋一定要配好， 一个都不能少。 哎，对，回家之后全穿大棉袄，哎呀，怎么暖和怎么来。 所以从 Mary 变成了玛丽嘛。 对，之前有一个同事就是回家之前说我要回的家，他在东北嘛， 嗯， 说回家之前我要先做一件事，就是保暖，把自己柜里都已经放了快一年的那些厚的那种棉帽、手套。然后大衣什么的都拿出来了， 装备置办齐了再回家。 没错， 这位叫赵年轻说了，别说了， 到家15分钟，本来想说说话的，没想到他们都睡着了，所以我可能是有一对假父母吧。 哎，这是错觉，这是错觉哈。越野兔说了，他说越野兔就是代表月亮消灭你。 嗯， 他说呢，回去之前呢，觉得全家人都想我，回去之后觉得全家人都嫌我呀。 一定是在家里边，可能帮父母分担家务分担也比较少，然后在父母面前晃的也比较频繁，父母就觉得现在看到我们眼晕，你要不然出去找找朋友之类的。 才七天假，咱们。感情就这么脆弱吗？ 是啊，哎，刚刚说到这个，比如回东北老家过年，然后真的是要穿齐了这个装备。 嗯、 这位叫一只青蛙一张嘴说了，说回家之前是各种的美丽动人，回家之后什么秋衣秋裤、大棉袄、大围巾、大手套，衣品啊，真的堪比我妈妈。 还比什么呀、啊？比 对呀、 啊，别暖和最重要， 别感冒是最重要了。 而且你们觉得在妈妈身边，妈妈回去的。嗯啊，你就穿这么薄的裤子， 哎呀， 就开始了， 快快快， 各种的这个棉裤啊、棉衣啊，往你身上去堆， 多加一件毛裤吧， 不穿你都不好意思出去。 是啊， 嗯，看到是庞以然，他说啊，上班5年了，我表示，这个对我来讲，节前节后是这样的变化， 嗯， 只有过年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有钱了，因为有年终奖和工资是在年前会发一下， 是啊， 之前都是月光 是、啊、哦，回家这个。有钱了，准备好了红包了吗？把红包都已经包好了吗？嗯、包满了没有？ 这算上发出去的红包，可能这钱也没剩什么了。 真不忍心再打击他了。 嗯， 这位朋友叫星星，他说呢，回家之前，宝宝家里人会说，宝宝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我们都可想宝宝了。过年之后，父母冷冷地说，你怎么还不走？ 什么时候上班啊？ 哎呀， 你是不是工作辞了呀？还去不去了？ 怎么看你这一脸啊，这个消沉的样子，或者说是让父母觉得担心了。 嗯，我看到是考不过初级不改名，哎、 嗯， 不知道是参加什么考试呢哈。 哎， 他说的是我回家之前呢是水乳精华一样不辣，回家之后呢是大宝天天见，这也是跟刚才我们说的情况差不多哈。 是啊， 嗯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在家这些天呀，坚持不洗头，我是怎么做到的？ 那你一定没有出门， 而且你肯定是闭门谢客的那种。 对，你这主要是想见人的话，还是要收拾一下自己的。 对呀，好歹新年有一个新气象啊。 嗯，还有为什么我不可以？他说呢，说是放假之后，我妈都开始嫌弃我走路带风，让她觉得冷。哎，我在家里到底是什么地位呢？所以我赶紧回来吧。 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真的是胖了10斤呐、啊。不过呢，过年，觉得过年在家能够顿顿吃上妈妈做的菜，还是很幸福的，所以胖回来也值了。 嗯、哎，这个基数是多少呢？如果是这个控调控范围之内，还是可以的哈。 对呀、啊，也许他本身很瘦呢，很苗条，妈妈帮你多多进补，然后胖一点，变得丰润一点嘛。 嗯，没错。 嗯， 我看到这个是。梦他说呢，说是回家之前，我说哎呀，赶紧回家，各种收拾，各种开心。我这一学期都没回去呢，我需要温暖。回家之后就想，哎呦，怎么还不开学呢？我好想出去和小伙伴玩啊，这样我妈就不会整天说我了。 是啊，其实节目当中互动的很多都是这个学生朋友们， 嗯， 可能就是那个，尤其是在校的学生，所以呢、 哎， 真的是那种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自己上学时候的那种心理状态。 就我就想起来了，因为我们学校放寒假属于比较长的时间， 嗯， 寒假应该快了也快2个月吧， 啊， 就是从元旦会放到就是15左右， 对对对， 大概会放差不多2月， 是， 所以每次放到后来，发现有的小伙伴已经回去上学了，我还没有开学，内心当中当然是开心的嘛， 啊、哦， 但同时也会想，没人陪我玩了，在家就跟我妈妈。相顾无言， 好孤单呀、啊、 然后老妈也会嫌弃自己，你怎么还不走， 所以呢最后就是灰溜溜的从家里离开。 那真的回家之后伙食变化非常明显， 嗯， 一开始哎呀闺女你想吃什么， 好 都是你爱吃的 好肉好菜招待着， 到后来就我妈说哦我今天出去了，自己煮点东西吃吧。 如果你要再待的久一点的话，可能妈妈会说我去串个门，回来的时候你把饭菜都做好啊。 也有可能 感觉是两重天呐、 嗯，没错。 哎呀，其实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应该大家呢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刚刚就处在这个阶段， 嗯， 满心都是想说的话吧。欢迎你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欢迎各位来说说节前节后有什么不同。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北京时间15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1到3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锁定乌鱼来了。今天我们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您节前节后自己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心理上有什么变化。 哎呀，刚刚看到大家说完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好鲜活，好接地气， 就是我们这个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呀。 没错， 刚刚呢有一位朋友还发了一张图，这个图看了之后我也是觉得满满的发言权。 给大家描述一下哈， 这个图呢其实是这个网上其实还挺流传的，还挺广泛的。 嗯， 就是呢一个简化的小人，哎，去奶奶家空着手的啊，然后从奶奶家回来的时候手里边拿了一张钞票，对，其实呢就是奶奶给的压岁钱。 嗯， 然后呢 而且还变胖了，有没有？ 对对对，突然想到说，哎，忘了东西，再回奶奶家再去拿，于是呢就圆滚滚的又回到奶奶家，然后就变得大号的圆滚滚的从奶奶家出来，手里边拿着更多的钞票。 哎，这也是回去见到亲人的一个、嗯、一个状态哈。 对，真实写照，可能有一种、嗯、就怎么说来着，有一种没钱叫奶奶觉得我的孙子没钱了， 有一种瘦叫奶奶觉得你瘦， 要给你贴补贴补了。 嗯，哎呀，这也是今天聊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节前回家节后回来，就是大家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嗯， 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来分享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接着来说资讯，这个冬季养生啊，建议您吃4种辣。其实呢，除了牛羊肉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是适合冬季养生的，比如呢，最近这个营养协会的专家就建议了，说建议您不妨吃点生姜、洋葱、辣椒、花椒这些辣味的食物，比如生姜呢，它是性温，味辣，能够健胃，然后促进消化。那么洋葱呢，含有硫化物，能够抗菌防癌。辣椒啊，它所含的这个辣素呢，能够抗寒，保护您的心脏。花椒呢是性温，味辛，所以呢有除湿止痛的功效。总之呢，我们在这个节日的餐桌上呢，其实应该也不要缺少这些菜样啊。 嗯，没错。再说一个特别实在的事情吧。 哎， 学生考100分，学校是敲锣打鼓送猪后臀。 哦， 哎，这个送了这个半这个 送的 真的太实在， 对对对，很实用啊。 哎，河南周口的一个希望小学呢，抽评考试这个综合成绩在全乡领先，有五个人得了这个双百分啊，有12个人获得了单科100分。为了表彰这些孩子们取得的优秀成绩，学校呢在超市精心购买了数十个猪后臀，这敲锣打鼓挨个村子给孩子们送过去。哎呀，这又是别人家学校，感觉自己上学时候考那些双百分白考了。 这个鼓励的方式我觉得可以，还挺好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家，这个孩子的家里边应该都是非常开心的。 实在呀。 对对，这个孩子考一个100分连年货都不用置办了。 嗯，没错。 再来说一下这个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您觉得咳嗽或者腹胀的话，其实一个橘子能够帮您搞定这些小毛病。这橘子呢是酸甜可口，营养丰富，很多人呢都是必不可少的过冬水果。橘子浑身都是宝，比如说橘肉、橘皮、橘核，甚至像那个橘子上面那些粗粗的那些纤维啊、纹络呀，还有这个陈皮呀，都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最近呢这个专家也是给出了几个建议，比如说我们如何吃橘子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能够给各位支几个小药方吧。 没错。来看看啊，就首先说这个如果咳嗽的话怎么办，可以干烤整只橘子哈。 哎， 把橘子用水洗干净之后呢，就用纸巾或者是干净的布擦干净，烧这个锅烧干之后放入橘子，用铲子炒到微焦的状态，到这个冒热气儿有香味儿就可以了，或者也可以放在微波炉上，这个煤气炉上直接烤。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风寒咳嗽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哎呦，第一次听说还能够烤橘子呢。 这个味道一定很香哈。 是啊。有人也推荐了，说因为呢这个冬天呢，这个我们体表感觉到受到这个寒邪，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功能，尤其体质比较差的话呢，虽然通过治疗能够把体表的邪气驱散，但是肺脏当中呢还是会留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哎，吃一点这个橘子呢真的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功效啊，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啊。 没错。再来看一个小秘方吧。 继续来看。 看看这个是如果是感冒的状态，也可以试试葱姜陈皮。哎，陈皮是药材哈， 是 咱们这个经常听到哈。 嗯， 这是取陈皮15到20克，生姜数片，葱头适量，这个一起煎水，滤汁，加上少许的白糖，早晨去空腹的喝这叫什么？葱姜陈皮汁儿就可以去缓解风寒感冒了。 哦，这是一个好主意啊。 就这个方子虽然很简单啊，只有葱姜和陈皮，但是它这个组成也是非常巧妙的，就非常适合这个风寒感冒。 是。希望呢大家可以有所借鉴，对不对？ 没错。 嗯， 再来关注资讯，关注一下国外网友啊，这个最近疯狂的迷恋上美图秀秀了。 哎， 但是美图秀秀也出了点事儿，就是国外网友啊指责美图秀秀说，你们是不是有点问题呢？为什么我们黑皮肤白皮肤都 P 成了黄皮肤呢？这是最近美国这个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啊，说是网友在推特上说不管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啊，在这个美图秀秀美化之后的照片都会变成亚洲人的黄皮肤。还有网友说，这个没有，美图就是专门为我们亚洲人制作的，这个可能不太适用外国朋友们 哦。 这可能就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现在疯狂迷恋美图秀秀，觉得哇塞好神奇。 对啊， 照一张照片之后 一键就可以美白啊， 就美图之后，而且现在有那种眼睛大大的， 对， 还带着泪的那种效果，你知道吗？ 有时候 所有人大变样了， 我都不愿意照镜子，我就愿意看美图里的自己，觉得那个才是真正自己最美的那个颜值最高峰。 所以这个外国朋友可能就是疯狂迷恋之后发现，哎，这个肤色上和自己理想当中差了很多， 还真是有一点区别呀。 哎， 所以呢 再提醒美图秀秀开发海外版本， 没 错，专门适用 针对不同肤色，然后定制不同的版本。我们再来说这个吧，这是什么才是国民春节的返乡正确姿势呢？其实呢租女友已经都不新鲜了，真的春节还能租到父母 啊？ 这真是闻所未闻。 这春节租父母干什么呢？ 对呀，还有比成绩、拼工资，还有人被逼婚，哎呀令人头疼的这些春节带来的烦恼， 其实呢还是有一些的。最近啊有大数据来做统计了，让我们呢也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很多人怀疑自己过的是假春节。 哎，也看看大家这个跟上节奏了没有 啊。是啊，嗯， 首先说说这个飞行方式，这个不是飞行方式， 飞行 是回家的方式的改变， 正确打开方式。对 对对，对比一下，就发现这个飞机、汽车还有这个各种的交通工具中，还是火车排在第一位。 嗯， 因为这个高铁啊、火车非常的快捷， 哎， 非常方便。 嗯、 第二位呢是飞机，因为飞机可以缩短时间。第三位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我们说这公共交通工具了， 嗯、 汽车呀这种的。嗯， 哎，没错。 嗯。再来说说回家呢，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了。很多人选择的春节期间呢去出游了，而且这个比去年应该多了大概30%多。2016年的数据来看， 嗯，哎，这个大数据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嗯， 我们再继续来分享。 嗯、看看这个是，当境内游遇上境外游的时候，春节也是国际范儿的。就是在10个旅游的人当中呢，出国游的要占到其中一位，这样一个比例状态。 哎， 大家这个春节的选择方式也不再着重于这个团圆团聚，可能觉得这个七天假也是挺难得的，所以很多人选择去其他的地方去度过这样一个节日。 哎，是的，是的，嗯。 再来关注一下，看看这个作业、假期、年终奖，春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不同年代的人来讲呢，春节的意味都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作业就是逃不开的了。 嗯。 相对于大人来讲呢，这个红包啊，发这个奖金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不同人来讲，这个意义不同啊。 嗯、 这也是数据显示出来，很多人都在期待这个年终奖。 说的没错。 嗯。 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分享这个过节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反而让人觉得心累累的， 有点心塞哈。 对对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是那个垫底儿的那种。 嗯， 我们听首歌吧，送首歌给各位，然后稍事放松一下。 来自王力宏的一首《心跳》送给大家。 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手机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在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光都已开始，能不能给 接着说我们的话题，其实呢上半段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在分享，都是自己最真实的心情啊。 刚刚也分享了一个大数据哈，说这个过年回家这些事儿，还有说这个酒桌上咱们中国人喝的最多的就是咱们的白酒，蒸馏酒，也是我们国内就中国独有的这种酒， 是 排在第二位的是红酒，排在第三位的是黄酒。黄酒虽然也是中国这个独有的，但是好像就是在北方很少会有人想到喝黄酒。 对，一般都是南方可能就是喝得更习惯一些。 没错。哎呀，总之这个过年这事儿说来说去还真是说不完。 是， 咱们继续来聊聊，说是年前年后你有什么变化。 对，其实呢从朋友们的这个回复信息当中，我也能粗略统计出一个大数据来。首先就是学生比较多，其次就是女生比较多。 哎， 你看看这个木木说，他说呢带了半箱子的化妆品，结果回家随便涂我爸的面霜。那化妆品让给妈妈用吧。 对，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大宝那个状态哈。 嗯。 哎呀，就是找到心爱的人，他说呢，说是回家之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回家之后，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在床上不能解决的。那就如果有的话，那就沙发吧，换个地儿躺一下而已。 哎呀，看看呢，这位朋友说了。他叫噼里啪啦的小玉米，回家前是晚上12点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回家之后12点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睡一个对头时。 对，对于很多人来讲，在工作的时候呢是早中晚三餐，会分早中晚，回家之后只有晚或者只有中和晚。 对， 起来就直接吃午饭，然后晚饭还睡得很晚。 如果是这样浑浑噩噩的过日子，难怪爸妈不会嫌弃你呢。还有呢，这位朋友啊，他叫这个摇滚小赫本，他说呢9天胖了12斤，这样的数字你们谁敢面对？ 哎呀，可以啊。 我相信他自己是无言以对了。 啊，这樱桃小叶青他也说我的想法也差不多。我说我回家之前就是想，回家我收拾一下就去哪就去旅游去玩了，回家之后躺在沙发上就想，哎呀真舒服，年后再说吧。 哎呀，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呢，这个本来呀，回家之前我是胖乎乎的回家的，结果呢，假期里边呢是被妈妈逼着让我减肥，现在已经瘦下来7-8斤了。这也是过节速效减肥法。 你这和其他人不一样哎，你这感觉是亲妈。回家之后不但没胖，还瘦下来了。 对对啊，可能妈妈在伙食上也不会给你做得太丰盛吧。 这是K 他说是那个发了一张两张照片的对比哈，应该是之前回家过年的时候拍的照片。第一张就是非常潮非常有范儿的一个女生，而且很漂亮，拿着精致的包包，画着精致的妆容，露着个小脚腕之类的， 感觉也不冷， 很时尚嘛。 对啊， 回家之后呢穿上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大衣，然后穿了一个花的碎花棉裤，还穿了一双拖鞋，红拖鞋。 这个看得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无 好心酸。 对啊，你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位明日远方，你看我还说节目当中真的女生比较多。明日远方也说，他说回家之前我是一个小魔女，回家之后变成了傻白甜。傻乎乎的就知道吃，然后还养得又白又胖。 我看到张元脸，他发过来这个好像就是我的写照哈。他说回家之后初中的运动卫衣套装继续穿。 我看到这个图也觉得，就是他这个回家之前这个潮潮的范儿跟你还是很像的，想不到你回家之后是这个样子。 就是回家之前，你看，就是你像在这个北京打拼呢，很多人包括在外地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这边你又有一个小家了，你的所有服装基本都在这儿，然后回家过年就是7天的时间，可能带几件换洗的衣服，但是一般也不会带太多的行李，因为你还要拿年货什么的很多东西嘛。所以就是回家之后怎么办？翻箱倒柜找自己之前的衣服，之前自己特别嫌弃已经再也不穿的衣服，回家继续穿没有问题。 所以即便你穿上了校服，我们也不会觉得多惊讶，是吧？ 我还没有把我校服找出来，今天回家找一找。 这位叫 Ryan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单位到我们家500米，单位到我妈家2500米，你们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所以呢，他还是日常。就是生活对他来讲就是一如既往 啊。好吧。哎，这个是李冰同学，他说应该就是 S 变成 Plus 吧，就是这种变胖了一点点。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吗？ 好，我们信你，反正你也没发图。 嗯， 还有呢，这位叫 Plus 的朋友说，他说呢 回家之前呢、啊、那我的房间是被妈妈收拾得井井有条，就可以当做一个样板间来展示， 可以去参观展示那种。 对，回家之后呢，我的房间毫无悬念地变成了狗窝，让人不忍直视，还不忍踏足。 对，而且你妈妈还会说，你能不能把它收拾收拾啊？你看这儿，看那儿，真是。 妈妈内心当中真的盼着你赶快回家， 好嫌弃， 赶快回到学校去吧。 嗯，大家遇到小 A， 他说呢，说是我在家状况就是这样的，在家不行，出去也不行。就在家里的话，妈妈嫌弃我，觉得我这个，哎，看着也不顺眼或者怎么样，出去玩也不行。大过年的啊，出去还玩那么晚，那么晚才回来。 所以说四个字形容你现在的状态就是无所适从。到底 所以你现在到底是在家里还是在出去呢？ 是啊，嗯，哎呀，还有呢，这位朋友他说呢，他说我的体重徘徊在标准体重和超标体重之间，游刃有余啊，看来。 嗯，没错。哎呀，这个是 Abby 他说的，说是春节不能回家，今年过年第一次不在家里过。 哦， 嗯， 哎，所以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还触动他的伤心事啊。 对， 嗯，其实很多人觉得自己这个过年期间的变化比较大，有的甚至是出现了一些小抱怨，但实际看一看这些不能回家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应该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福，要好好珍惜才对啊。 哎，即使妈妈嫌弃，我们也要坚持在家里多来几天是几天。 是啊，你看这位叫齐玄宁，他说呢，回家之后我真的状态是不想洗头，不想起床，长了10斤，还不化妆，大棉袄二棉裤，但是妈妈做的饭是天下最美味的，这个是最重要。你看人家就是能分清主次啊。 哎，没错。敏敏他也说，说是哎呀，带各种衣服有何用啊，最终还是穿着我爸的一套棉睡衣晃来晃去。 所以带各种化妆品也纯属是多余，用爸爸的面霜就可以了。 大宝天天见。 哎呀，还有呢，这位叫今天没有风也说，他说走之前夸下海口说天天会敷面膜的我，现在连脸都懒得洗。 哎，真的是，就是除非要见人，除非出门。我会这样哈，就是如果说是上班的话，可能会每天都会就是收拾一下自己， 是 因为要有一个工作状态嘛。 对， 但基本上周末的时候我就很少会去动用这些护肤品了，有这种状态。 对，我觉得今天朋友很多人反馈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场景。 我是看到了一个那个某杂志研究表明，说是你在一定的时间要给这个皮肤放一个假，对吧？不能总用化妆品去对待它们。 所以你的假期是和你的皮肤同步的，对吧？就是你放假， 哎， 皮肤也放假了。 哎，给他一个放假的这个小时间。 说的似乎很有道理，让我去仔细的咀嚼一下。 就自己给自己编了一个借口。 对，还有呢，这位叫再想起一点点说了，人长胖了，钱包变瘦了。 嗯， 但是回家花钱的话，应该花的也是这个给亲人花钱。其实花再多钱也是值得的。 嗯，你看这个，福利台接下台他说就是换了个地方玩手机而已，对于他来讲可能变化不是特别大。 嗯。但是我们觉得你反映出的这个生活状态好像真的是属于那种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改变从现在开始，就是要放下手机，多和家人去团聚。 没错没错，珍惜你在家里有限的时间吧。 嗯， 哎呀，今天真的是分享了很多朋友各种留言，我觉得大家都说的都是那种大实话，然后都是一个自己真实的生活写照，没有那种虚假的成分。 就是节前节后总归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对吧？ 是 啊，不管是变胖了还是说在感慨。 嗯， 不管怎么样，这个年我们都是要去经历的。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过年呀，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和亲人来团圆，我觉得就像那朋友说的，他觉得没有变化是因为一直在哪都是在玩手机，真的错失了很多这种宝贵的时光啊。 嗯， 毕竟时间不等人嘛，然后时光过去之后，你再想回味那一年的春节我和家人怎样怎样，似乎少了很多鲜活的画面， 也许你只有自己低头玩手机的这样一个印象啦。 哎呀，所以真的美好的时光我们要共同的珍惜，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快乐的度过每一天。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喽。